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我定阿 Gary 啊？嗱，頭先我哋第二節咧就講到咧，就係話點解用戴耀廷開波？除咗係廿三條立法，我相信戴耀廷自己講咗啦。我覺得第二個原因咧，戴耀廷唔講嘅嗰個係咩咧？就係要打擊戴耀廷嗰個影響力，就令到佢咧一個麻風效應啊，唔係寒蟬效應啊。 麻風效應， 麻風效應啊， 搞到麻風病人。 寒蟬效應係咩咧？就係話大家見到你即係殺雞儆猴啦，大家其他學者見到你咁樣俾共產黨喐。其他學者都不敢出聲了，咁呢個就叫寒蟬效應。麻風效應是咩咧？就是、當你變成一個麻風病人嗰時咧，我黐埋你嗰度，我咪會有危險咯。 嗯、 所以佢就等啲人唔好黐埋佢嗰度。 嗯， 咁你變咗你風雲計劃，你要招募一啲嘅參選人咧，佢就會有一個猶豫啦。佢會覺得喂，頂你港獨會唔會 DQ 埋我咧？咁樣，嗱、呢個係一個影響嘅，所以我就話一定要將風雲計劃變陣。变阵咧，将佢 decentralize 之后咧，就由下由雨伞运动个教训都系咁。其实之后嘅公民社会嘅运动都应该系由下而上，冇大台，但系咧唔同嘅单位系有合作嘅。我觉得呢个先至系嗰个模式。 根据理念行事，嗰、那个领导咧已经化为一啲系可以执行、可以操作嘅计划，而呢啲计划系讲得好清楚。 系啦，你只要 base 上一啲好简单嘅操作守则。然后呢大家呢就按住啲操作守则去做嘢。而大家呢因为通过资讯科技好多嘢可以克服㗎啦。即係唔需要话一个纪律性好强嘅布尔泽维克式咁嘅组织去下达个命令，一个先锋党嘅方式去執行。係唔需要㗎，我觉得而家。反而係一个 collaboration， 一个協作嚟。咁样嘅话呢，嗱呢一鑊呢我觉得呢就真係呢大家即係决战呢个地区執政，我成日都讲。就是不要再將時間花在雙普選，你問我，不是說那個你不爭取的理念，而是個主動權不在香港人的手。而第二個東西，我覺得對市民來說，他覺得也都有一種 fatalistic， 就是宿命，一種宿命的感覺，就是覺得做不到了已經。所以呢，我覺得正正就是因為他看到那個風雲計劃那個的危機，所以才是要就是用這麼大的力度去揼呢个戴耀廷。 嗯， 你哋而家嗰个风云计划嘅参与嘅情况系点？ 嗱，其下一个阶段咧，就系因为接触晒啦，十八个区里边咧，应该剩翻两个至三个区咧，未能够倾得埋，即系仲有一啲撞区嘅啫。啊，十五个咧已经倾咗啦，咁嚟紧下一步咧就要做正式嘅培训。我哋新民主同盟啊、任启邦啊，又或者系欧乐轩啊，都系会系现任嘅区议员咧，就会喺呢啲培训嘅计划里边咧，将佢喺地区工作过去嘅经验咧，系要做分享。 要仲要埋打郑永信喎，去南昌。 佢哋应该有两个至三个区咁啊，背对背咁样咧系去做嘅。呢个亦都系即系 计划嘅一部分。 计划嘅一部分嚟嘅，而形换影，随时系可以走位咁咧，令到对方咧冇咁容易，即系人盯人咁 mark 住你，再做一啲针对性嘅部署吓。咁但系重要嘅咧就系话，将嗰条战线咧系拉到非常非常之阔。 不如我哋支持阿戴耀廷去对李慧琼啦。 李慧琼，李慧琼都值得打噶，其实 世纪之战啦， 高难度嘅系吓。 如果戴耀廷对李慧琼嘅话，呢个世纪之战啦系啊， 新人都值得打噶。 阿廷对阿琼， 喂大佬打赢咗佢真系扬名立万啊！打场漂亮嘅选战，其实都可以令到啲新人系累积得到即系庞大嘅一个经验噶。 唔系，如果你对成个运动嘅 branding 嚟讲咧，阿琼对阿廷咧。就真的有个 spill over 的即是政治的效应是很犀利的。 停对停。 阿停对阿停啊，是啊。 這個可能真的會有一個很大的效應，是 吧？ 還有老將，我覺得 所以這些經驗分享啊、傳授，好像剛才說理念先行啊、可以操作的計劃，當他們執行得到，每一個都落到區裡面，好像變成一個即是能夠有足夠的力量、技巧、知識、經驗是去打巷戰的風雲戰士呢，那那場仗就有得打，那場仗也都會打得好。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一討論到香港民主運動的出路的時候，很多人都希望有一個所謂的 quick fix、即是有一個萬應靈丹，一拍我就搞定了。但其實大家都知道政治運動是不是這樣，除非你是一種革命、暴力革命的方式。如果不是這種方式的話，你只有是一個所謂我們叫做 piecemealing 的見步行步的方法， 或者是循序這樣 摸住石頭過河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即是或者是 baby step 的方式，是由一些 achievable 的事做起。即係我覺得戴耀廷嘅人本身咧，佢之所以即係我會尊敬佢咧，就係佢去 implement 嗰樣嘢嗰陣時咧，無論嗰樣嘢係幾大嘅 uncertainty 都好啦，佢都有個決心咧，逐步逐步將佢執行出嚟。其實呢個好多泛民政黨嘅人睇到佢對政黨嘅影響力嘅削弱，而睇唔到戴耀廷嘅優點，我覺得 其實係可以係令到現有嘅傳統智慧喺上邊咧 ，on top of it 係仲可以再加啲嘢。 同埋佢嗰種做嘢嘅 style 咧，係令到我哋會反省嘅啦。雨傘運動之後，好多時候我哋叫做一種叫做 loser 嘅邏輯，就係我哋叫做最衰都係郭兆傑，可以簡化成 冇啦冇啦， 簡化成為一句説話，即係我衝唔到就因為郭兆傑，龍和道因為郭兆傑，香港獨立唔到因為郭兆傑，郭兆傑影響力大過習近平。 是 吗？这种就是一种 loser 的逻辑，就是永远都是 blame 人的。我做不到是因为你，因为你阻住，因为什么什么，所以就诞生了焦土啊、射落海啊这些东西。就是我费事益你的嘛。但是我觉得成日都说为什么这种是一种 loser 的逻辑呢，就是你对于自己的能力没有一个信任。其实我冲不冲到，我今次冲不到，我咪应该反省我下一次有乜嘢方法可以冲到， 系啦， 然后第三次失败啦，可能佢打压仲犀利嗰阵时啦，咁战略上我哋应该点样去实现呢个目标咧？ 仲有乜嘢可以做咧？喺现有嘅一个咁样嘅困境之中，咁样系可以变阵啦，如何地变阵啦？行一步啊，两步啊，三步啊，同埋其他人一齐行。戴耀廷、就是， 戴耀廷就系嗰种人咯， 就系咁样去谂呢啲系可以操作，同埋系 think big 啊，佢系。同埋 think out of the box， 唔係，但你 think big 嘅人係好多嘅，我覺得。但係 think big 嘅人咧就由 big to big 啊，你明唔明啊？跟住做唔到就因為最衰郭兆傑啊嘛。 大將軍，不過有個人 佢 think big 就係話香港要獨立，係夠big啦啩？ 啊，好龐大嘅願景。 跟住咧就係根本從來冇落實嘅方案，冇執行嘅方案，冇執行嘅意志，乜都冇嘅。然後咧，跟住由 big to big 係咩咧？就係當佢做唔到嗰陣時候，就變咗最衰都係郭兆傑啦。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種 loser 嘅邏輯嚟嘅。叻嘅人係咩咧？佢係能夠將個無論佢升到幾逼都好。嗱 ，even 你話毛澤東係一個魔王都好啦。但其實1949年之前嘅毛澤東就係咁嘅人，係咪點樣係打低國民黨？你要記住，國民黨當時如日中天嘅喎。喺長征之後，即係共產黨長喘啊，逃到去延安嗰陣時候，喂大佬就嚟死咯喎！ 苟延殘喘，其實就係著草。 成個國民黨南京十年係最光榮嘅光輝嘅時代。點打咧？點樣攞個政權翻嚟咧？是吗？你逐步逐步去将那个的執行计划将它提出来，然后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用回最传统的方式摆脱苏共那种在城市暴动的影响，然后利用抗日的机会去抗洪，扩大自己根据地，这个就是執行计划。所以我就说戴耀廷是一个有執行力的人。 我哋看回你头先讲嘅延安毛泽东那套，你看回转头都是难过登天的。 嗱，梗系啦，大佬，你谂下， 好难系 搵 命， 系搵 命搏翻嚟。但系你仲要系利用你自己嘅政治智慧去逐步逐步去執行。 所以我话政治之所以难，对好多人嚟讲咧，以为好容易，因为系人都觉得自己系政治家，系人都觉得自己识写政治分析。但系政治之难系咩咧？唔系讲啊。等于睇波一样啫嘛，我做王兴贵用乜嘢啫？隔篱仔有三样嘢唔好，走得慢，唔够快，冇速度，系咪？十二码两个可能性，一系入，一系唔入。咁我个识噏啦。问题就系到你落场踢嗰下，个电光火石嗰个入球嘅机会，可能只系呢个0.1秒嘅啫。你只脚递唔递出去？是吗？有些人就说靠天赋，其实不是，你看 C 朗你就知道 是不断练习不断练习。 练习一次。 令到肌肉已经有这样的记忆在这里。是这样的后果的。所以我说政治的实践之困难就是这样。比如很简单，我要拉你范国威的票。 我怎麼拉呢？我打電話你，范國威聽日投票支持我啦。如果我在政府裏面做的時候，你不會採我的。咁然後我就跟後面的老細講，曾蔭權，我拉了范國威的票，不過他不肯俾我，咁就完啦。呢個就是做嘢的一種方式， 過正衰功嚟嘅，拉不到。 係啦，拉唔到就 blame 范國威，或者我，或者 blame 曾蔭權啦。最衰都是你啦。這個叫做親疏有別。咁或者 blame 范國威，屌呢啲都唔係老友嚟。咁唔關我事，係啦，唔關自己事。但係一種方法就是你要想一個方式，係令到你又可以投到我票，你又可以出到去解話嘅。所以我就話政治工作就係咁啊，即係啊。戴耀廷不停去想方法，是令到人会跟随他，而政党又不会 upset 的。上一次 upset 了政党的雷动，所以今次风云就不是了，就是配合了，所以政党的反应又好了一点了，已经 好了一点，好了一点， 是啊，比上次雷动的仇怨就不会越结越深。你知道香港 卡位战是有很多的阵地是存在 的，个个都督插旗的嘛，在个选区的表那里 帮得到政党中人在个区选那里可以打得更加好，因为条战线是拉到那么长， 你拉长了他受的压力就少一点咯。所以我就说他怎么都 create 到一个双赢，所以就可以补救到由这个占中到风云到 雷动对政党之间的张力。表面上他们撑戴耀廷，但实际上他亦都政党中人都多怨言，但戴耀廷亦都尽量去化解。以往2014到而家，大家咩咧？只会将个怨越积越深嘅啫嘛，系嘛？思远行先啊嘛。 你睇睇前一排吓，九西败选，有几多人去揾呢个代罪羔羊，或者系揾只手指周围去指？ 周围指系啊。 戴耀廷嘅计划就系、是，我哋唔好再浪费呢啲时间，系检讨系需要，但系咧，你不断去寻找死因嘅同时，系咪应该有啲更加正面实际嘅工作系可以做，而真系喺当下就要去执行？ 所以我觉得戴耀廷嘅精神是什么呢？除了我讲得将政治变成操作化之外，非逼但可以操作化之外，是但是他那种乐观主义。你留意一下，他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在这里。其实我们担心他多过他担心他自己。这个是真的很奇怪，我觉得。即那种乐观主义的情绪是令到他可以站到今天，亦都可以屡败屡战。是吗？上次雷动搞到怨声载道之后，他又顶又掟个风云计划出来。我相信那些民主党那些友客背后在妈妈声肯定。 大家记不记得2017年的年头特首民投的时候的反应不是挺好的，即 是受到冷对待的。但同一时间他就去推这个风云计划，不断再继续找人倾，找政党倾。 他民投那一下就即捉错的，所以不一定赢的，我成日都说。 是 有错 的。try and error 的。有错的。 他都是try and error。 但你想想过去这么多年，真正在政治技术方面有一种实践的经验，能够得到一个的改进，其实是得戴耀廷。 其实他很多工作应该是政党做的，但就没有政党提出， 如果 也都是因为政党 是 全面碎片化做不到。 戴耀廷站一下就站在第一排了嘛，其实跟我们不一样，本来很多人的名嘴全部走 Q 了，那你就站在第一排咯，或者封麦，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好了，但是我觉得戴耀廷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乐观精神在这里的。即是他衰了他又会没件事的。即是他会觉得，下次我们做得好一点。 对，就做第二样咯。 对，或者做好他。哦，上次跟政党关系不好，我们下次怎样去先 engage 政党入来。等他们知道这件事不是对他们一个威胁。然后大家怎样令到大家都得益的。嗱，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因为2014年之后呢，香港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呢，是充滿了怨咒，真係仲勁過精子啊！真係， 係嘛？而嗰啲唔係淨係部分本土派， 大佬，大家都真係喺個電視機咁樣爬出嚟嘅，真係，即係充滿怨咒嘅，真係，即係怨氣沖天啊，同埋負能量沖天啊，真係。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諗下，佢搞到咁大壇嘢，而家孭住一大壇嘅官司喺度，而仍然可以繼續搞落去，喂，呢下老共就真係喐佢啦！我覺得其實。即是他就是要不可以被他抬再抬起上来。 老共一定是长年累月找人跟他，哇，这条友都还是这样的，还继续推进的，没有散到，没有冧到，没有借到。 还有他有 followers 嘛，有追随者嘛。这个也是过去民主派二十年来呢没有办法栽培出新的运动领袖的原因。全部都是一些 mediocre， 我们叫做呢就在个区里面揼石仔。当然这些是重要。所謂的支部啊、裝腳呢啲嘢，但實際上你嗰啲頭面人物啊，你嗰啲主席啊嗰啲人，你係要表現到你一個政治領袖嘅氣概啊嘛，大佬啊， 帶領個運動 是啊，你不是说跟着运动后面走的嘛。嗯，所以而家变咗，慢慢慢慢造成嘅形势就好似系大要定弹咗出嚟咁。呢个就 系 枪打出头鸟， 确实系啊， 系啊，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就话，大家要企出嚟，唔系因为我哋惊寒蝉效应，而系我觉得戴耀廷系香港嘅未来嘅政治运动里边嘅一个 assets 嚟。如果到呢啲人都心淡嗰阵时咧，都要淡出嗰阵时咧，你就真系嗰个嘅对。即係對市民嚟講，佢覺得即係仲有咩可言咧？即係仲有咩希望咧？政黨佢哋又好失望，對於好多嘅民主黨派嘅表現又好失望，但係亦睇唔到一個嘅即係出路喺邊度。因為你冇實踐就冇出路嘅，真係。因為你連呢條路通唔通你都唔知道。 係啊，係啊。 然後永遠就一提個提個 big picture 就提到最高。而冇辦法落實嘅嗰啲嘢， 重複翻以前嗰啲嘅即係挫折感、挫敗感咁樣。 唔係啊，而係將大家將嗰種嘅政治實踐變成係一種感性消費嘅。 嗯嗯。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歪路嚟嘅，即係話譬如本土獨立又好，你個層意咁高咧，你係執行唔到噶嘛。係 啊。 但你點樣覺得自己執行緊咧？我開 post 鬧人咯。你明唔明啊？ 你都唔認同我的理念嘅咁樣。 係啊。啊即係嗰啲所謂嘅， 咁啊當係實踐嘅啦。其實， 即係本土派、獨派嘅精神導師啊，即係嗰啲連月爭啊、李儀啊嗰啲，咪淨係識得罵人哋話割席啊，唔支持同路人啊呢啲咁嘅嘢。喂，大佬，我成日都話你有個實踐嘅光領先得㗎，大佬啊，你要人哋真係認真去 follow 你，你唔可以話哦魚蛋革命之後冇嘅喎，第二日放煙花嘅喎，即係你冇咗一個實踐，究竟你個 step 係點？點解你要咁做？你有個論述。你有个行动计划， 不能够只是有愿景，只是有目标，但系冇执行嘅计划。 咁然后就跟住大家喺度，即系文青式嘅政治参与。共产党绝对唔惊我呢啲嘢，因为你冇影响力噶嘛。事实上， 派一 team 网络上面嘅五毛已经搞掂噶啦， 都唔使添啦，搞掂个领袖咪搞掂咯。 不断喺度，即系将呢啲怨愤系不断系发放出去。 系啊，不断将呢个怨咒啊。 出到嚟嗰阵时候，你谂下佢哋嗰啲，即系嗰啲消费主义嘅，真系不断系重复翻一年、两年、三年前讲嘅嘢，系冇分别、冇变过噶。 冇 嗰啲嘅怨愤系 精子咁啊，精子个样都冇改变过噶， 冇变过噶，闹咗几年都仲系闹同一套嘢嘅就系。 咪包括港 猪论都系噶。好似个历史就系停咗喺嗰一刻嗰度咁样。 包括港猪论都系。 哦，你割席，就系咁啦。 系啊， 喺某年某月某日 做唔到，因为港猪。喂，坦白讲，我心谂呢个世界美猪、欧猪、日猪、韩猪占多数噶嘛，梗系系嘛？咁人哋嘅民族独立运动好，韩国嘅民主运动好，会唔会系因为韩猪占多数而大家走去 blame？ 你睇逆权司机咪知咯，个司机一再一开车，一早喺开车见到啲人士，咪妈妈声咯，系嘛？嗰啲咪韩猪咯，其实咁点可能 blame 嗰啲韩猪？系嘛？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失敗者的邏輯嚟，即係我覺得戴耀廷身上邊，你睇到一個樂觀，而係不斷去追求去做好嗰樣嘢。雖然衰咗俾人笑，好多人嘲笑佢，好多人恥笑佢、諷刺佢，但係佢又係咁樣繼續，所以我就係幾難搞。我覺得即係呢挺人係的而且確係令到呢、這個即係、就是、共產黨有少少頭痕嘅。我覺得，但係今次我覺得咧，所以我好擔心係咩咧？就係、是、嗰個教職，我覺得。即係佢搞到咁大場大龍鳳咧，就燒你後欄咩咧？就係唔係佢未必係要即時 DQ 佢嘅教職、紀律聆訊啊呢樣嘢搞到佢好煩，即係學校嘅官僚程序啊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估就你知李國章係自己人嚟噶嘛？咁嘅廣大啲校委好多都係自己人嚟噶嘛？佢哋亦都係嗰啲即係卑劣小人嚟噶嘛？咁所以即係以誅殺戴耀廷為榮噶嘛？即係咁樣就可以立功，可能下一屆嘅政協或者人大就有位噶啦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希望，我覺得係多啲人企出嚟係緊要嘅。好多人唔好話幫我一個少我一個唔少，係咪？就算星期日遊行，因為吹雞緊急，又對街復活節發難係嘛？咁所以就參加嘅人唔係咁多都好。如果下個禮拜真係 如果仲有 係啦，所有泛民嘅人企埋一齊咧，我覺得嗰張 picture 係好緊要嘅。呢個係一個亦都要將件事將佢國際化。是令到國際社會知道香港特區政府做得幾撲街，我覺得。等林鄭月娥出去外訪嗰陣時候，要俾國際傳媒圍攻佢，係咁樣去蒙陷一個知識分子。即係我就話，即係你惡劣嘅地步係無以復加嘅，真係。 你明知你，我相信你写个新闻稿之前，你冇睇过嗰段片咩？ 一定有睇过。 系咪嗰段片好清楚？讲紧一个 hypothetical 嘅一个情况。如果中国有一朝嘅专制结束，嗰阵时就大家可以有机会实现民主自决啦。有咩问题？我想问啊。 仲要讲呢句之前讲到明嘅话，现阶段根本港独就系冇市场，亦都执行唔到，冇条件，我亦都唔支持。佢系讲得好清楚啊。 所以呢个就系我觉得到今日好多人话唉冇用嘅，我哋讲都冇用噶啦，杀到埋嚟等死啦咁。我觉得唔系嘅，我觉得即系始终共产党可以唔顾佢喺香港人心目中嘅民望。但是特区政府仍然是要兼顾这个遮羞布。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出尽力将这个遮羞布掹下来。所以我刚才在第二节讲过，为什么泛民那条线的移动是这么重要呢？对共产党来讲。就是因为我刚才讲过 token， 就是欢乐天地的筹码。如果他做这些共产党的任务，而他手上没有筹码，就变了梁振英了。咁嘅话咧，佢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包括几十万人上街呢啲咁嘅嘢。即系话，当佢民望低到一个地步，而去推廿三条嘅话咧，佢就要面对几十万人上街呢个困局。所以佢而家要一定要做好晒部署先，有咁硬得咁硬。最 tough 嗰啲说话就由谭耀宗啊，由共产党去讲，然后由特区政府嘅郑若骅提出一条相对比较 mild 嘅廿三条嘅主体法例，甚至分阶段通过，然后先至用附表嘅方式将嗰啲刑事罪行黐上去， 逐个逐个摆上去。 系啦，咁所以我就话呢个大家要小心，亦都系要对民主派政党嘅监督要清晰。我觉得嗰条线系不可超越。无论大家政见几唔同都好，我觉得有啲好基本嘅嘢，令到你成为民主派有原因，系有啲线你唔可以行过。无论你话你嘅策略你要 engage 呢个林郑都好啦，但系实际上。只要共产党将那条线，将民主党、公民党那条线再向民建联拱一拱的话，那你范国威、陈志全，包括 even 公民党里面的陈淑庄 或者郭家麒， 郭家麒都会成为少数派的。他只要将专业议政、公民党、民主党打包，然后成功统战的话，咁佢就將嗰一役孤立嘅話咧，成個香港嘅政局就會 flip 噶啦，係會 flip 噶，我覺得。 嗰個好關鍵啊！嗰、那個 呢個好關鍵。 政府就係想睇到呢種咁樣嘅效果，係一步一步咁行出嚟。係 嗱，因為我唔相信咧，佢唔會落，佢即係佢會將嗰個法例有咁盡，佢咁盡。佢冇所謂嘅來日方長，佢控制住議會，佢隨時可以都有呢個所謂二十三條嘅修訂條例草案遞上去噶嘛。是吗？ 今年年中就搞定这个各地两检，年底就国歌法，跟住就可以是23条。 冇的了，我觉得已经是即是 writing on the wall， 即是写得很清楚的了，我觉得已经是。即是如果说自己无知那些，基本上就是。 呃自己。 不是呃自己，已经投了行了。已经投了行了其实。咁嗱，呢個戴耀廷呢單嘢咧，我哋臨尾我哋都要講一講藍生偉嘅，其實。 藍生偉係。 係啦，因為點解咧？就係又係相當惡劣嘅。南生圍嗰個碼頭都燒埋啦！而家上次我哋喺奪命撈鬆講就係燒嗰個蘆葦海，係 啦，僅餘嘅橫水道， 僅餘嘅橫水道， 兩隻裏邊而家燒剩一隻係冇咗，係存在咗好耐，好多香港人係坐過嘅， 影婚紗相嗰個位咯，係咯， 個橋又冇咗， 即係你諗下可以賤到咁，而呢個黃錦星可以就係話，這個回購這件事呢，就為什麼一定要政府去做呢？這樣不買得不得呢？這樣 值不值得保育呢？問回最根本的問題。喂大佬，我們就是話俾你聽，藍生圍是很值得保育，所以值得到呢，政府應該要動用公帑去買回嘛。 你都白痴的，等於我罵你黃錦星，你都不是人來的，然後你調回轉問我，究竟大家覺不覺得我是不是人呢？是 講哲學問題。 我已經告訴你，你不是人了。你還問回我轉頭？ 我在立法會問他這個問題，在個短問短答，本來是梁志祥新界西是問他的。那個問題呢，其實呢就透過黃錦星答很多本來應該是警務處處長和消防處處長去答的問題。 即是說那個縱火案， 你怎樣救火啊？怎樣救法啊？救得有多快啊？多有效率啊？日後怎樣繼續去跟進啊？怎樣破案？讲呢啲嘢，呢个唔系黄锦星作为环境局局长应该要答噶嘛？到佢应该要答嗰个问题就系话， 是不是应该要用公帑成为了政策，你是局长就是答政策的问题嘛。去买回蓝生维去答什么，你知不知道怎么答？他说如果是动用公帑呢，那是 会用到很多的财政和土地资源才可以做到这个动作。喂大佬，你知不知道他代表什么？他代表他想他的逻辑，就是这个是土地资源是可以发展的。但其实我哋叫你保育就系保育呢块土地啊嘛，佢当佢资源啊。 佢原本就系一个自然保育嘅一个咁嘅土地，你就喺你心目中就 系 一个起楼嘅土地。 资源去用， 所以你就会觉得要付出好大嘅代价。 真系离晒谱。 即系等于你问阿黄锦星，你今晚清明节翻唔翻去同阿妈食饭啊？跟住佢就会话我翻去同阿妈食饭，我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噶喎，咁样即系咩意思呢？喺佢心目中，阿妈就系摇钱树嚟嘅，同佢翻屋企食饭咧就要付代价嘅，咪就系咁咯。如果那幅地本身是一个值得有自然价值保育的地方，是吗？不是讲它有什么特别什么树蛙那些东西，而起码在大部分的香港人心目中，那个是我们一个很珍惜的一个自然的乡郊的环境，亦都很独特的景观，大家是很喜欢在那里影响的。喂，这个已经是个价值嚟噶咯， 你自己有百分，政府有20%啊，成个蓝生围嘅土地喺嗰度，你都有必然嘅责任系去做保护啦。 政府嘅土地嗰啲就唔使自己攞出嚟攞钱出嚟嘅，嗰啲政府嘅土地咧，其实咧就应该还地于民，系俾全港市民享用嘅，唔系俾地产商起楼嚟俾大陆嘅富豪住嘅。 系啊， 好啦，跟住到呢个嘅恒基同埋呢个。合作發展嗰度，而家申請緊叫做南生圍發展有限公司嗰個係廿幾棟啊， 廿幾棟 別墅，由六層到二十幾層都有。嗰度起完之後，你要知道景觀呢家嘢，唔係話要個 building 坐落喺濕地魚塘嗰度噶，佢只要喺附近你望過去都係天水圍一樣啫嘛。而家係咪你喺米埔都望到噶？咪就係咁核突咯，係咪？以前行鹿頸，而家對面已經起曬高樓大廈啦，咪一樣係見到曬咯。 明報啊做咗個 mapping 嘅，揾翻過去嗰十一年裏面有八次，即係計埋琴日環水道嗰個第八次嚴重嘅破壞啊！ 有冇破過案？ 再加埋嗰啲嘅非法砍伐啊、魚塘乾涸啊嗰啲咁樣，全部存在嗰啲位置就係唔係政府擁有20%，就係發展商有嗰啲嘅地方嚟嘅， 冇電啦。 系，系 啊， 嗰个会影响系咪啊？系啊，不过呢度继续嘅，呢个系 你呢度你打上去，你话咩咧？直播完啦， 吓， 试下我想掹得先，吓，想掹就得，唔翻个电话前面收声。而家收唔收到啊？而家 咦，仲喐紧嘅， 系啊， 喐紧嘅， 唔系佢系嗰个收音嗰个九屋电嗰个用晒 ，OK 啊嘛，而家系 系啦， 好， 唔系我就系话你谂下咁多次。從來都冇破過案，然後在你哋心目中嗰啲就係叫做可保育唔可保育。喂，大佬，你諗下新界破壞由80年代開始，我成日都話特區政府要得到香港人嘅支持，你做翻一件香港人想你做嘅嘢咪得咯？有幾難呢？我就話好簡單，抌落去河套嗰200億，如果你委託一個基金去管理呢個南生圍嘅濕地。然后政府的土地本来那块地你就不应该发展的，其实然后用官地收回条例向恒基新鸿基征地，你用农地的估值你已经升了10几倍了，你四叔还想赚几多呢？我成日都说是你起了楼之后可能赚100倍，但是因住下一代，我话俾你听，如果做咁多阴质嘢嘅话， 同埋理论上啊，只系应该用农地嘅价值系去量度政府。如果真系愿意去买翻呢啲地方，因为未发展噶，城规会未批噶，你哋部分嘅发展商唔好同政府讲话，哇， 嗰 个 唔系屋地嚟噶， 系啦，又会值几多啊？而家又同以前有咩唔同啊？又唔系咁样啊？ 政府地我直情讲到明，我系唔会起 infrastructure 入去嘅，你咪圈咯， 系。 你恒基圈咗个福地，你可以起楼咩？ 得物无所用， 你得物无所用噶，我唔起 infrastructure 入去，你啲路一定要经政府地。 嗯、 所以我就话，如果政府有个决心去做嘅，你做一样嘢好过你出十样口述，走去攞香港嘅民望。你既然麦理浩1972年通过，唔系七二郊野公园条例草案，系咪将香港呢啲大量嘅郊野土地？禁止鄉郊嘅嗰啲農即係村民去發展呢樣嘢，香港人受惠到今日啊！ 唔係好似係72年啊， 72年 好似係72年 郊野公園條例草案， 好近嘅就係嚇 是受惠到今日啊！你想想麥理浩徑是成為我們在亞洲裏面到今日每個禮拜都搞跑山，點解啊？因為有麥理浩徑啊嘛。點解咁多跑手嚟香港參賽啊？因為嗰啲山野嘅風景啊嘛，係冇破壞到啊嘛。呢個唔係香港人，唔係共產黨俾嘅，呢個係英國人留低嘅資產嚟嘅， 殖民地遺留落嚟嘅 七十年代一路到而家 嚟噶，政策上面嘅遺產嚟噶，係一啲好嘅嘢就會留低。 然後你所有大陸佬你自己破壞咗自己嘅土地，就走落嚟香港住。然后享受我哋嘅呢个清新嘅空气、优良嘅环境、乡郊嘅露营地方、行山径，我都话我星期日行呢、这个甲田村啊， 甲田 大雾山，即系呢个雷公田嗰度，即系军营行入去喺呢个粉金公路嗰度，咁啊赏花好靓嘅，一去到朝头早九点几，差佬冻晒喺度，封路，我以为阿 Sir 系咪搞比赛，唔系，点解啊？單程路旅遊巴一車一車車人入去，咁你實塞死啊！唯有差人就係鎖車、拉車、抄牌，就係咁啊！搞到你想行山，想去睇下春天、睇下花都唔得嘅。我梗係知啦，你梗係覺得落嚟香港露營好啦，因為你哋嘅環境破壞曬啊嘛。然後我哋嗰個政府就叫佢攞少少錢，喂，陳劍青計過100亿 嘅 啫喎。 係啊，好似唔多唔貴噶，唔貴啊！嗱，記住係用農地嘅價格係去推算嘅話。 用農地，喂，梗係用農地。就算我向你地產商徵地，用官地收回條例都好，我嘅 valuation 都係農地嚟嘅啫。因為你嘅土地用途係都係農地嚟嘅。你買嗰陣時係農地，我而家問你徵地都係農地，財不會啦。我話俾你聽，如果係嘅話，新界東北就唔會將成個官地收回模式轉變成為公司合營啦。如果唔係地產商利益掛帥嘅話， 根本又係傾斜，根本就包庇。 喂，坦白講啊，成哥退休噶啦，真係。李嘉誠因為而家冇官商關係啊嘛，而家全部都係四叔，新界東北藍生圍林鄭月娥，我批死佢，佢敢得罪四叔，我批個頭俾你坐，真係係嘛？你喺新界嘅利益大得咁緊要，你敢得罪佢係嘛？我成日都唔明嘅，嗰啲娛樂版嘅記者日日仲喺度報嗰個徐子淇啊咩？徐子淇個老公係咩？李嘉誠好似叫做 係係千億新抱徐子淇加李嘉誠 做善事啊，捐助艾滋病。組織啊！我想問一下有冇娛樂記者，下一次如果有人聽緊我節目，你問佢哋一句，點解你哋喺新界咁樣收地？你問佢哋一句，大佬，你做十次、一百次呢啲慈善，其實如果你喺外國，其實係 name and shame 啊，根本係。 你用呢啲財富，其實係咪贖罪券嚟㗎？係咪買緊贖罪券？ 佢係手指 啊！啲財富係如何 留翻啲啲咁多出嚟，然後揾一個公司嘅公關叫徐子淇。去跌落去俾你，然後你班友就當佢神咁擺。我成日覺得香港人嘅墮落係有原因嘅。呢啲嘢其實冇秘密嘅，你上網一查就知嘅啦。呢啲農地翁喺邊度手上？本土研究社咁多民間嘅智庫，關於新界土地嘅使用，就算你睇下西米電視，你都知啦。佢都有講過香港土地嗰段片啦，都有話香港啲地去咗邊啊？而家你根本係冇人，即係你仲用一啲咁嘅愚民嘅政策。好啦，到而家南生圍連燒埋，我話俾你聽，下一次你唔好俾我批中，剩翻嗰個橫水島都燒埋， 都冇埋，冇啦，冇交通工具去到嗰度噶啦，冇交通工具去到嗰度咧，就會再少啲香港人係去接觸，再少啲香港人係去關注。 好啦，跟住就去收咗個農地，先至喺而家再申請改土地用途。因為你已經冇咗嗰個吸引價值啦嘛。喂，大佬呢啲橋使幾複雜啊？黃錦星真係唔使你 IQ， 唔使羅志剛咁高，你都會理解得到啦，係嘛？一而再，再而三，第四、第五次都會有。你問我根本呢啲嘢，佢求其揾個圍頭飛出嚟頂咗佢都得，你要交人啊嘛，得交俾你咯，係嘛？使幾多錢啫？又冇傷人，又冇剩，坐幾耐啫？係嘛？所以我就話你當你個政策你唔強硬嘅話咧。新界之所以淪落啊，是因为政府由殖民地年代开始，因为那个前途不明朗的问题，一路到而家都是自由放任，真系噶，呢个叫做佛系政府啊，真系就系乜 Q 都唔理嘅，对新界是自由放任嘅，由得佢哋自己啲土豪劣绅 系啦， 官商乡黑喺度搞嘅，真系佛系啊，真系佛都有火啊，真系，即系你。實際上，南生圍呢個地方本身 香港有呢啲景觀嘅少之又少，真係已經 去過你會知道係好 spectacular， 係好不得了嘅。其實嗰個景色係你係會好驚訝，香港有咁好嘅景色，點解唔好好地政府係去珍惜？ 唔係，所以我就話咧，我有感覺就係咧喺香港生活咧，我睇節目都講過。就算你是土生土长都好，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我们父母那代1949年走来香港流亡香港，其实是异乡人。即是 我妈妈在花园，我爸爸在番禺走下来。然后到我们这一代，其实曾几何时都想着可以安居乐业。结果1984年之后，有很多人是去了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英国、爱尔兰，很多这些国家而成为的异乡人。现在去到第三步，就是你在香港土生土长，你都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在香港这个地方。政府是吗？可以这样去屈这个大耀庭，这个是共产党政府的手法，而竟然出现在特区政府。那些建制派议员，那些走去港大示威的人，你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香港人，是吗？根本就是一班老諗来的。那些我在西湾河帮欧乐轩艾咪那晚见过的。 一样是有的。 哎呀，麦德正那个我们在那里艾咪，其中一个女人今天就出现在港大。 是吗？认得到他。 认得到。邝明书认得到他。因为开个汤嘛。 哇。 是啊，认得到。那然后跟着你去放假。你想安安静静，找个地方行下山， 清幽少少，静啲嘅啫。 同啲朋友、同学、狗仔去行下山，冇可能，真系而家，车跑唔到，周围都系旅游巴。跟住喺城市里边就嚟到噶啦，五一，你想揾个地方食完饭，好好地方行下，我都唔知道去边，真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噶，真系，你都唔知道自己去边可以，所有嘅嘢你系陌生啊。幼稚园讲广东话，学校是鼓励同学用文革方式去举报讲广东话的幼稚园学生，这些是什么 Q 学校来的？你好去死了，真是 害自己学生啊，大佬！ 喂，为什么到现在都起不到？究竟是哪一间幼稚园？哪一个校长？我今天做节目之前特登上去再问， 是 哪一个这么贱格的校长？哪一间幼稚园是可以这样将一种连坐督背脊批斗的文化带入去幼稚园学生里面，只是因为同学讲广东话，我不理广东话普通话之争，只是这种这样的批斗文化，你都好去死了，真 是你还说自己为人师表， 高登起底组帮帮手，帮帮手， 真是有听众听到帮我们想一想方法。那个写那个老师，一个钢琴老师，他是由他的学生的口中知道的事，究竟是哪一间幼稚园？你现在去到一个地步，是真的要 name and shame 将那些人，即是你没办法忍受的，其实已经是。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就是这样的意思。喂，大佬，我在加拿大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异乡人，不是因为那里多华人，而你觉得那里文明嘛。揸车的人礼让，是吧，守规矩，不会打尖。昨天我去深水埗吃猪肠粉。明明大家在排緊隊，所有香港人突然間一個大媽衝埋去，就得咗喺我的位嗰度。跟住我問佢：我話你排隊啦。跟住仲聲大夾惡鬧翻你轉頭。 你好多事噶嘛，好多事。 關你咩事啊？咩嘢啊？啊！你坐唔曬啊嘛？我一個人有咩問題啊？後邊仲有其他一個人喺度等緊嘅，直至到我對面台有個四眼哥哥忍唔住，就去大鬧佢一 大。 都係走嗰陣時好笑，佢講咗一句。就是因为有这么衰格的人，香港想不独立都几难，几有型的。 时日金句，是。 哇，真的，我就是普通人来的。 我以为你就是拆出国际。 我坐在这台，我位哥哥坐在那台，是坐在另外一台来的。他见到我在那里骂他，他自己顶不顺 了。 在那边已经搭紧爹闹了， 有 走的时候再走买楼梯 出来立即 Facebook Live。 我又不会做这些东西。 不是，那个哥哥是。 那个哥哥 我觉得对付大妈是要这样才行的，将他的丑态记录下来才行。 是，但当时是其他人都看到这条友打尖。他衰格在什么呢？坐低了还声大夹恶在骂人。 骂回你转头。 不知耻啊。所以我就说，当一个社会变到这样，你在这里生活，如果你政府能够做一些大家开心的事，是吗？ 你能夠將整個南生圍發展起，不是發展起樓，將它變成一個生態公園，然後委託一些即是非政府的組織，非牟利的機構，由企隊去 manage。 我說就算你說本地渣都好，我找日本找韓國人來 manage 都可以，找國際機構來 manage 都可以。你想想我們大家的感覺會差多遠，現在為什麼大家樓沒得買，真的享用到郊野的其實就是很多那些所謂的低端人口，是不是他們真的沒辦法去消費娛樂的時候做什麼呢，就行山咯，然後實際上跟著你就搞到啲黑官商鄉黑，是不是燒完一鍋再燒一鍋，即有時候你很勞氣，我覺得真的即很多人問細良你不要那麼勞氣啦，即有時候你說除非你沒有感覺， 同埋唔做判斷啊！你一做判斷，思考一下，你又會見到啲嘢好激氣。係 個政府唔係冇錢啊嘛！我成日都話個政府係大把錢啊嘛！而家係大把錢倒落去河套，係咪？你諗下，每年政府喺區議會撥款，我哋講過啦，今年又再加啦， 一億 係啊，一億嗰啲錢倒咗去邊啊？區議會撥款搞乜嘢活動啊？去咗一億啊，大哥，十八區加埋係十八億啦，已經係。是吗？你只要将那个拨款几年的拨款已经可以买起恒基的地了。有什么问题啊？现在政府什么都没有，就是钱多。而那些钱就是闭门造居，自己关门，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你想想，只是搞这些大白仗，不要说，其实未说一件事，就是那个人工岛那个海堤。 哦，是啊，今天发现。 一粒一粒被人航拍。 前日呢个特首先去睇， 前日特首先去睇完，跟住有啲人仲死顶，就话嗰个系设计， 冇搞错，攞翻原本嘅设计图一对就知道呢啲系流失啦， 系流失，水土流失，系咪嗰个人工岛好清楚嘅影得？ 河堤吓， 个河堤嗰啲嘅原本堆填嗰啲嘢，一粒一粒流甩晒出嚟，即系我成日都话，有阵时你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是完全對嗰啲新聞冇反應，你留意一下而家 又一單啦，咁樣係。 就算我最近今朝我睇住傅振中嗰啲片咧，其實我覺得好悲涼。即係第一呢啲咩新聞，一班咁樣嘅老諗，然後踩去港大，係嘛？ 跟住就攞咗無線電視嘅十秒、十五秒，係黃金時段咯。 係夾定㗎啦， 報道新聞第二條、第三條，有冇搞錯？ 所以我就話你覺得異鄉人嘅原因咩咧？就係呢啲係新聞嚟嘅咩？無線點解你會攞啲新聞嚟報咧？呢啲好明顯係官方所製造出嚟嘅一啲政治行動，然後你就去配合，跟住你打開個電視機，你見到嗰啲嘢根本唔係俾外睇，係嘛？你見到個地方裏邊嘅設施，每一日我喺金鐘轉車，我都嘛嘛聲，五六七重人，你見到嗰啲嗰個 public transportation 係咪 for local 嘅咧？所以我話點解 Donald Trump 嗰句美國優先，點解啲人咁鼓掌？喂，大佬，等於香港優先一樣。你慢慢去到一個地步，就是香港人終於連中產階級都頂唔順，因為已經去到其實爆炸噶啦。我覺得已經，如果你每日翻工嗰啲人，實際上唔好話買唔到樓呢個問題，而係你衣食住行生活各方面都覺得自己生活喺根本就唔喺香港。而你會去到日本、去到韓國、去到台灣，你先至覺得係可以唞下氣。如果冇錢嗰啲人，去西貢，你試下星期日。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西貢碼頭嘅真係，我而家都 少係，而家係好少， 完全唔敢去啊！已經係完全唔敢去。你有揸住架車嘅人，永遠周圍都泊唔到車， 係嘛？ 係啊，而家就要甚至係嚴厲打擊呢個違泊啊嘛。然後所有呢啲原本俾香港人享用嘅設施，想睇場棟篤笑， 都有黃牛黨炒飛， 你就直情係撳到機都爆，你都入唔到個網站。你话想睇五月天演唱会，你又发觉你系完全买唔到飞。到九石洋演唱会都系买唔到飞。到将来西九落成之后，我敢写包单，任何最受欢迎嘅国际级嘅文艺活动喺香港演出，我哋香港人一样买唔到飞，系嘛？ 可以预示咗呢个将会出现， 预示一定会出现嘅。然后你会发觉最后尾，你会自己谂下，其实我交税俾政府做乜嘢？ 系我哋嘅政府用我哋嘅税款用咗喺边度咧？ 一億俾區議會，嗰啲咁嘅孏到爆嗰啲設計，根本就唔係放我哋，係嘛？香港人係享用唔到嘅，亦都嗰啲嘢咧，基本上全部都係又係浪費嘅。 係 真正需要 嘅，其實係用嚟係 真正需要嗰啲，永遠冇人 care 嘅。係嘛？我成日都我哋上次都講過啦， 急症室輪候時間，你想想現在多嚴重，然後那些的醫療失誤，你有沒有留意現在？ 即是人命來的， 現在醫療失誤已經不是新聞來的，以前醫療失誤是頭版新聞，現在醫療失誤是施答裡面的第十四條，你想想 以前留了一把手術刀或者是棉花在肚裡面是頭條的。 是啊，所以我剛才節目一開始講起這個盧長安鍾庭耀事件，你就驚覺香港這二十年來的倒退，這一年其實是這一年林鄭月娥上台之後的倒退的速度之急速是完全我們預計之外的，是完全預計不到的。其實所以亦都係令到大家覺得，即係香港好似慢慢慢慢，你好陌生對呢個地方。去台灣參加一個討論會講句嘢就上綱上線，然後跟住其他人又唔出聲，然後跟住就到時到後，就算你話旺角蘇聯而家審緊嘅，其實如果你去過外國，你睇下溫哥華呢個冰球賽贏咗波嘅蘇聯嘅程度，其實都係咁上下嘅啫。真的噶，我讲， 我嗰阵时喺三藩市读书都系 世界杯 嗰啲 足球流民， 有游行嘅话，系成条街打烂晒。 嗰啲足球流民 hooligan 啊，其实都系咁上下噶咋，包括啲 anarchists 反世贸，反 WTO 示威，远远劲过所谓嘅旺角暴动，多多声系嘛，然后跟住 label 佢哋就系一个暴动。然后就用最重最重的控罪，所以你就说这个，即有时很多时大家都觉得，哎，我们，即所以我最后说我佩服戴耀廷， 戴耀廷 我真的做不到的，即是如果我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即是还笑笑口说自己是鸡，我真的做不到的。好，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多谢 Gary 上来， 哎，不要这么说， 等着先，那呢就这个星期五了，我们就会同大家見面嘅啦，已經。 星期五係咪清 咖喱飯啊嘛？星期四清明啊嘛。 唔係，咁咪清明咖喱飯 係嘛？阿 Lance 咪星期四嘅清明節啊，好似。 總之係清明節之後，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係啊， 係咁就 聽日就兒童節啦，係。 預告下先，清明節咧四月五號咧，係咁咧就阿何俊仁同我咧就會喺支聯會喺呢個尖沙咀係有一個叫做細説中南海嘅啊，唔係國情分國情咩國情。佢嘅節目叫咩？ 哦，歐多嘅户外做嘅， 户外做嘅，講雜地嘅。哦，咁咧就喺呢個尖沙咀嘅户外嘅。 係。 咁大家如果有時間嘅話咧，可以去嗰度。但係現場好多對唔住，係冇自由行嘅應該。好多自由行經過，但係冇人坐低聽。 一見到即刻走都走唔切。 冇乜人坐低聽嘅，大家唔使擔心。好啦，星期五見，拜拜。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00，奪命撈鬆， 重奪香港。 喂，徐少華，